秋风凉，有句话说放慢慢，惨惨戚戚山河梦，冷冷清清山，碧云归鸿望断肠故乡。一念西湖山，一念花缘繁，回首雁凭栏，一案一难，笔下曾经念，这世间万变，千万别阳 说长生不息，巍峨天阙，孤烛流离。相爱难测人心，花开一季，念作春泥。从歧途误入迷局，到尽处真相浮起，才惊觉谜底竟然是自己。从碧落黄泉寻觅，到末路抉择瞬息，只说相遇最难期许。愿此间山有木兮，琴有音，昨夜星辰恰似你，生无双翼，却心有一点灵犀。愿世间春秋与天地，眼中唯有一个你，突然悲喜的始终尽致淋漓。愿此间山有木兮，琴有音，天涯海角皆随你，纵然回忆才别了，不如归去。愿世间春秋与天地，眼中唯有一个你，苦乐悲喜的始终尽致淋漓。你我情谊当如此尽致淋漓。 Thank you.

过三巡就旗开月花，浓醉到更不慌张。忙说道无暇少年时，敢跨玉带宝剑轻匆忙。面心子正说话，旧茅草也被神仙烫，叫友人倚南北，洒落不及冬夏。霜冬夏好戏未曾罢，在地里间风出金花。问来兰胸襟谁似瓦，将日月山海一笔笑纳。只信你不作答，众生相遇外寄生涯。不必英雄名讳，这两个就是地久家。向江南折过花，对春风与风浪，动情总似我风流爱天下。人世很相逢，知己心有戏吧，要我海棠去醉愿望到烟霞。向江北云过马，对西风与黄沙，无情也似我迎剑锋斩桃花。人世难相逢，借青山醉白发，感慨为霜雪相赠眉间一道疤。但此时一书都算牵挂，来换杯陈酒添纵我潇洒。风流不曾老，唐家常作年华，凭我纵马雪过剑地杯中觅生涯。但此时生死也算牵挂，来换场好醉不负天纵潇洒。风流不曾老，唐家常作年华，凭我自由去之，纵观两不为下。 沉淀。 中 经意的遇见，牵起一生的缘。那双温柔的眼眸，不觉触动了琴弦。相知仿佛花开一瞬间，就枯萎的心愿，只求能够一直守护在你的身边。换作一把魔一般危险，挚爱的心不变，尘世轮回千百年，只在你怀里沉眠。只要安魂铃声在耳边诉说那些缱绻，时光如卷，写满所有对你的眷恋。夜却又月圆，前尘往事再浮现，岁岁又年年，难不必踏过思念。断红尘三千，记得曾经的誓言，守护着你直到永远。那一次的邂逅如梦天，好几世红线，画树下你的容颜，留在那一季春天。轻柔的风轻拂过指尖，唤醒那些从前。一扇留恋，等候着你再回到面前。换作一瓣墨，一瓣微尘，挚爱的心不变。尘世轮回千百年，只在你怀里沉眠。只要安魂铃声在耳边诉说那些缱绻，时光如卷，写满所有对你的眷恋。夜却又月圆，前尘往事再浮现，岁岁又年年，难不必刻骨。 曾经过火，也受过挫折，依旧执着，也曾想 信仰过佛， 大风雨佳人傲骨温存似桃花般撩人， 也曾有宗坟住着亡人，他说他不信神， 可他等了有三载，他等到碧落沧海，他等到四季交换，他依旧死不悔改， 他勾勾生生烽火雪中，只手掌着孤灯， 他醉醉风风渺渺空空，终日敲着佛钟， 他诵经他敲钟， 他破悟空他成风， 水成冰封无声， 雪冻松他手中， 他最后也没等到他，他最后也没回家， 他见到一朵彼岸花，他却说那好像他， 我的将军啊，你究竟去了哪儿啊，你说你去把敌杀，何故你不回家， 我的英雄啊，你爱上别人了吗，如果是的告诉我吧，让我随风飘吧， 当年风沙口还请将军少英雄，前方的路不好走，我在家中来等候，可愿留下走，满头杨花共白首，十两相思二两酒，我才把爱说出口， 千匹老马，正路过烟村里人家，恰似当年故里正飞花，醉过风，喝过茶，寻常巷口寻个酒家，在左街算老友，碗底便是天涯。天涯远，无处不为家，蓬门自我也想狂沙，论一气不计多或寡，占三分便敢自称为侠。刀客中全言耍，偶尔闲来问个生杀，每个英雄名讳点亮些旧时的酒家。像江南这国花，对春风雨红辣，多情总似我风流爱天下，人世肯相逢，知己心有七八，要我排看去醉眼晚都咽下。像江北饮过马，对西风雨红沙，无情也似我相见的战桃花，人世难相逢，写青山催白发，空开为霜雪香，则眉间一道酒旗开月花，浓醉到无根不还家。漫说到武侠少年时，敢跨玉带宝剑轻纵马，灭心思这霜花，旧茅草也比神仙塔，教游人忆南北，洒路不及冬夏。三冬夏，豪气未曾罢，在地里见风出青花。问来人，胸襟谁似我？将日月山海一杯伤的，是性命无所答。转身向云外寄生涯，不必英雄名讳，寄两个旧时的酒家。像江南这国花，对春风雨红辣，多情总似我风流爱天下，日时肯相逢，知己心有七八，要我排看去醉眼晚都咽下。像江北饮过马，对西风雨红沙，无情也似我迎接风战桃花，人世难相逢，写青山催白发，慷慨为霜雪香，则眉间一道 吹皱岁月的脸，红尘笑看偏偏为你眷恋。你手绣梅花报春的眉间，溢满永世不悔的无限。牌坊上斑驳的记载，是你为等我刻下的誓言。 啊。 着白骨，遍地为杜鹃。 比较一身波波，待你受人罪恶。回声无海无常，云山何其渺漠。十岁晨昏颠倒，乾坤系剑杀消磨。血气无人早晚，相扶黄泉月。 敢求回真老，天涯奔路走。是人间地狱为苦，一生孤单成佛。 我开魂对远长，听得来这两枪嘶哑骨折，汗喋喋，天地间麻木取巧，半生离合，远方百家灯火再无属于我，能牢牢攥住你魂。 却又在爱里曲折，川流不

一句思念长留。 在四季，直到你来年，为你把蜜语甜言化作柴米炊烟，欢乐眉眼又红了脸。茫茫人海，一眼如万年，飘飘落落，你住心田。从不问红尘与凡喧，足以度华颜。可否归来去北京欢宴？你说此山不负两人前，婵娟怎奈人世老空似云烟，白发千丝一身间，三十轮回为少年。可否可否一句尘缘，千丝 却空余痕几寸。 江南，山水如墨染，宛若丹青未干，提笔人蝶欲穿，新愁临袖穿，画一对青蓝，缱绻依然。天色正天蓝，波光似锦缎，追着灵星白帆，诗情满千卷难，宇宙气未干，鸳鸯凭轩栏，青色相伴。一叶轻船，一双桨悠懒，一面江风微拂素罗衫，雨过点点聚散，海内声声浅淡，天今晚炊烟袅飘烟斑，一叶轻船，一双人依栏，一曲烟雨行舟太缓慢，执手相看，把酒当歌言欢，红尘路漫漫，愿今生与 有错过了他， 牵挂。 故里天晴月弄人家，我听春风吹醒桃花，拂了枯荣于剑下，一回白世如芳华。 Thank you. 留春不出把酒问客，缓缓风动水尽帘，夜夜情未解，最后不知云何处，袅袅浮轻烟，一丝故人语如梦遥相见。倚栏杆，临风叹，青山依旧水不见，月影清，人离远，灯火明灭若阴线，烛还手，西窗前，料峭春寒落花前，又痴念凝长醉不复醒，隔树边。生梦死且流年，细雨时草连天，忽闻子规啼花前，有情人已无计再相见，相空闲。 一丝故人语如梦遥 相见。倚栏杆，绿红毯，青山依旧睡不见。月影清，人远离，灯火明灭若隐现。竹儿愁，西窗前，料峭春寒落花前。若执念，凌晨醉不复醒，隔树边。 红梅多，红豆伴知己鸟不歇。听北地，寒风吹彻何处似尊前。银树枝，离相思几声隔不断。西楼雨，未曾闻。

常的忧郁，写着琵琶的旋律，飘逸的外衣，街上叫卖的小曲，仿佛隔空变换到哪里，一切模糊又清晰，几秒钟的世界，感叹不平凡的意义。 云落飘起着逐日落西，风会断肠的故去，叹息画面如此的美丽，殊不知是谁的墨笔，淡淡胭脂遮住了四季，笑自己悲切又醉意，多少男人将相处化成记忆，山河图飘中的 山，不做船。